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啊、好，咁呢就今次第二返到嚟呢，我哋會再探討呢民主制度嘅種種問題啦。咁啊 ,Jeffy, 你仲有心目中有咩疑問啊？實在。 其實我真係疑問就多到 極了。哇，咁犀利啊，你講嚟聽下先。 咁我繼續講啦，頭先，但我都要回應返頭先我哋講過個問題嘅，個論點就係頭先才哥你講到兩個論點，一個係一個市民社會嘅。 係。 係啊，覺得呢、這個人呢即係公民呢係要有一個質素，個質素要不斷進步，咁要不斷提升先至可以先至可以一齊去有一個理想，大家互相有個協調，有個比較好嘅政策，好嘅決定啦。咁我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世界就有好多種人㗎嘛。咁我譬如我有好多朋友係鍾意畫畫㗎喎、我係藝術家，咁我有啲我係鍾意家庭主婦，鍾意煮餸嘅，有啲鍾意讀書。咁才哥你都知啦，其實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睇法㗎喎。咁喺呢個社會，咁我覺得我覺得我生存喺呢個世界上，其實我唔係咁鍾意理咁多政治啊，因為我又唔係真係好關心咩社會政策啊，呢、這個未來會點㗎喎，因為我喺呢個世界就 OK 就得啦。咁我就覺得唔一定要行呢個市民社會呢條路喎，咁人民要快樂㗎嘛，其實最緊要係人最想自己做到啲乜嘅啫，人都係我有好多人我想做到自己啲乜，最緊要我安居樂業嘅啫，我其實我唔係真係想理咁多其他嘅事啦，咁我只要有一個我理佢係咪獨裁呢，我如果佢係一個獨裁，但係好似頭先講話康熙嘅、唐太宗嘅呢啲咁嘅明君嘅話，咁其實我係真係我真正嘅意願係希望有人幫我哋管㗎嘛，而呢個世界事實上又係㗎，咁的確係我哋唔會話譬如話個冷氣壞，咁我哋唔會搵個廚師嚟搞㗎嘛，咁我哋有咩電腦問題，咁我哋又唔會搵個會計師，咁我哋其實最緊要係搵一個真係識得政治嘅人，嗰、那個明君去處理我哋呢啲相關於政治嘅問題㗎嘛，咁我就覺得我哋就唔會插手入去㗎喎。 其實呢，你這種睇法呢，我覺得確實是有幾有代表性的，就因為很多人呢就真的未必對政治有興趣，是吧？雖然孫中山說過，就說所謂政治也就即是眾人之事這解而已，但眾人來說呢，就好像你這樣說，即是人心之不同就各如其面，各個人呢他自己的興趣呢都很不同，可能有啲佢就係想專心畫畫嘅啫，嚇吟詩作對、跳芭蕾舞乜都好啊。咁但係佢可能覺得即係政治冇同我冇乜關係嘅，我又冇興趣嘅，我又唔想搞嘅。咁、你唔好成日要我即係聽埋曬呢啲政論嘅嘢，或者甚至參政啊，即係或者係要點啊？咁、但係咧，有時我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代價嚟嘅。 係 就要睇下我哋嘅社會有時係發達到咩地步咯，真係。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個真係已經發展得幾完善嘅民主嘅政制，咁亦都有呢，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或者上一個禮拜應該係，譬如你知民主政制，我哋話基本上有三個部分最重要㗎啦，除咗最好多人睇嘅，淨係睇嗰個就最後嗰步就個形式化嘅叫做普選，一人一票選你嗰個係領導者或者你個國會之外呢，就係、是、三權分立啊、或者即係嗰個 separation of powers 啦、啊、就係立法、司法同埋行政係完全大家係互不干擾嘅。第三呢就係、是、一個獨立嘅傳媒啦，就係、是、一個言論自由啦，充分嘅言論自由啦，你可以隨時呢個所謂啊批評政府越彈佢嘅政事嘅。咁所以好多時呢有啲人呢又會將呢個傳媒呢就叫做第四權力㗎嘛，我哋知道啦，係咪司法、立法、行政，另外第四呢其實就係傳媒啦。咁所以呢有個言論自由、獨立傳媒同埋呢個三權分立、普選咪三部分。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係一個長時間已經運行得好好嘅咁樣嘅民主政體呢，咁確實呢喺理想嘅世界啦，就係、是、絕大部分人呢應該可以不問政事嘅， 係 係咪不問政事，喂，我淨係想睇科幻小說啫，係咪即係我淨係想睇天文睇星啫，我都唔想關心咁多政治呀，係咪咁你呢個睇法呢其實係啱嘅。咁但係當你嗰個社會或者國家係未去到呢個地步嘅時期呢，其實有時你就係我哋所謂你唔能夠有咁樣嘅奢侈， 鬼子佬话斋 ，you can't afford the luxury of 咩咧？就系不问政事，唔到你唔问嘅，因为咧你唔理政治，但系政治就会。 搞你， 你自然就會搞你㗎喇，因為任何嘢都係政治嚟㗎嘛，係咪加税呀、啊、減税呀、啊、係咪加電費呀、啊、減電費呀、啊、咁樣係咪好多好多嘢㗎，即係咁所以呢，即係其實我只能夠即係嗰個回答呢就咁樣， 係 其實你呢、這個壯大呢個市民社會呢， 係 就真係就好似你咁講啦，其實呢你嗰、那個人民呢，你喺各個活動嘅領域呢應該係唔係淨係真係單打獨鬥嘅， 係、 啊、你係即係我哋咁講啦，粵劇都要有八和會館啦，係咪咁講啊、 嗯、 你要團結起嚟㗎嘛，團結先至有力量㗎嘛，你要爭取啊八和會館我個選址喺邊度，咁就直接俾咗唔知美國嗰間咩啦，係咪本來想話攞嗰個地方嘅，咁啊汪阿姐就好激氣啦咁樣。咁所以呢啲所有嘅我哋叫做民間團體呢，其實就是組成這個市民社會嘛、啊、我們叫做 NGO 啊，或者叫壓力團體啊，什麼都好，有些完全不是壓力的，純粹是文化團體啊，這樣都好，但是這件事是重要的、 嗯、 但是如果你說、哎、我只是喜歡看星，但我又不喜歡參加天文學會都可以的，是吧、啊、即這個應該是有 你是有你的自由、 嗯、 這樣呢、我上次其實我很記得說過，差不多臨尾我說過，真的民主和自由呢的代價就是 vigilance， 記不記得，我叫宿夜幽勤嘛、啊、就是叫做其實不斷的監督。咁不斷的監督呢只能咁講，就係話如果有好多人係冇興趣嘅，但係始終有人係興趣㗎嘛。咁嗰啲人咁咪叫做咩呢，就叫做 watchdog 啦，係咪英文叫 watchdog， 我中文都唔係好知叫乜嘢啦。即係你係要及實個政府嗰啲人係咪、及實個政府啲人。咁係永遠係有啲咁嘅人嘅。咁、樣呢就係即係如果大家問題，如果佢嗰啲人數太少呢，其實佢都起唔到作用、 uh-huh. 啊、所以我覺得背後呢係要有一個人民嘅基礎喺度啦，咁但係確實呢我亦都咁講，就如果係一個比較完善嘅政體呢，理論上呢你就係臨選舉之前嗰一年半載、 uh-huh. 你就要好積極嚟去了解嗰、那個即係而家我哋個社會點樣發展啊，政策應該點走啊，咁然後最後呢就睇下佢啲政綱點啊，啲各個候選人嘅辯論啊，然後就投票選邊個啊咁樣。咁、uh-huh. 每四年或者每五年一次之后呢，其实也应该就是大皮冚我头的了，是吧，即是应该呢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喂我投完票我应该就可以扶老懒你的了，是吧，其实理想的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即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善的很有历史悠久的民主政体应该是这样，那四年就有一个独裁咯，其实我经常都这样讲的，民主制度就可以令就是让领导独裁嘛、 嗯、 所以其实独裁有独裁的好处的、但是独裁最多四年或者最多五年。 Okay. 如果佢個獨裁係完全係胡作非為嘅、貪污腐敗嘅，為自己私利嘅，或者帶領嘅社會走向一個完全錯誤危險嘅方向嘅，你就會轟佢落台㗎啦，你就唔會再選佢㗎。呢、這個就民主，其實我哋就話佢嘅最可貴嘅地方就呢樣嘢嘛。佢有個機制呢係可以將呢啲咁樣嘅壞嘅領導人去撤換㗎嘛、甚至中間我可以彈劾佢㗎嘛。呢、這個就係、是，所以理論上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啊 ，Jeffy， 其實我都想啊，喂，我選得出嚟，我跟住嗰四五年，其實我之前五年多過四年啊，我跟住嗰五年就應該不問政事㗎啦、其實就是民主其實應該帶俾呢樣嘢嘅好處啊嘛。理論上我同意你嘅講法㗎。 咁其實呢我哋呢個討論都即係因為牽涉嘅問題真係太多太多。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其實我頭先才哥你提到呢，就話其實呢個政治代價嘅問題，即是民主代價問題， 是啊，民主一定有代價。 其實這一樣嘢呢我係非常認同， 效率就係一個代價啦，我哋成日講。 唔係，我都好希望，係啦，我都好希望真係可以分享我嘅睇法。但係呢我都再問埋個問題先。 好。 就係頭先財哥你話呢個係一個好去到好理想嘅世界啦。 係係。 咁其實就真係 suppose 真係可以個世界就可以大家不問政事。 即係中間嗰段時間啊。 但我就反而調返轉喎。其實反而係更加一啲未發展嘅國家，即係一啲未發展嘅地方啊，因為佢哋反而啲人民嘅質素係比較低嘅，因為反而好多人更加唔可以話人民質素得低、因為我呢個角度啦，即係我、因為其實我佢冇個公民意識㗎嘛，即係佢可能真係耕田嘅，真係比較 教育程度比較低啦，資訊又唔流通啦， 係啊，因為呢啲都係教育問題啦， 係啊， 但係喺呢啲情況之下更加需要獨裁，因為如果你係一個民主社會嘅話，你反而成班人咧斬搞嘅啫。選一啲唔知咩人嘅總統啊，大家都唔知道究竟發生緊乜事啊，咁其實你個政局只會不斷亂嘅啫，到最尾呢其實你會俾嗰啲西方呢嘅霸權啦、即係侵蝕嘅啫，所以其實 啱啱你講落你講埋先， 其實反而係更加需要一啲明君去 暫時嘅一種叫獨裁嘅陣痛。 你呢、你呢個咧，其實就引入到咧，其實我今晚都打算講多啲嘅，不過而家可能剩翻嘅時間唔多啦。你講個咪就係卡斯特羅啊、查韋斯嗰個問題咯，係嘛？即係古巴嗰個領導同埋呢個委內瑞拉嚇。咁樣呢就古巴嗰個呢就未死喎，好老大嘅傳得俾個細佬啦，咁但查韋斯呢就不幸呢就過身，原來同我係同年嘅佢58歲就過身啦。咁呢個呢其實就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其實一間剩返咁，即係而家剩返問題我未必講得曬啦。咁但係我都想講嘅呢，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呢所講嘅民主嘅理念呢都係講一啲好理論性嘅嘢，就唔係同而家我哋即係真正過去嗰幾百年地球上面嘅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利益集團所發生嘅嗰個咁嘅衝突啊、鬥爭咧，嗰個現實咧係相關嘅。但係你頭先就帶出咗呢個問題啦，就即係話喺呢個民主嘅道路上面咧，其實咧係冇可能脱離開所謂地球嘅全球嘅地緣政治嘅爭霸呢個問題啊，佢即係嗰個紛爭啊。譬如你諗下，就係中南美洲嘅一個民主、中東嘅民主。當然我哋自己中國嘅民主所有呢啲其實都好有關係嘅。咁就係話，其實呢一個西方嘅呢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而家嚟講係一個新殖民主義或者一個新帝國主義呢個霸權呢，其實喺呢啲咁樣嘅第三世界嘅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喺發展嘅道路入面嚟講呢，其實佢哋往往都會借呢個民主呢個名義呢嚟去推行佢嗰個霸權嘅目的嘅，就是、真正嘅目的嘅。而實際上呢亦都係太多呢啲例子啦，就係話佢有啲明明係民選嘅領袖呢，佢就暗中推翻佢。咁最著名嘅就係1973年智利嗰個民選總統阿央德啦Salvador Allende。咁呢個係一個明顯嘅例子 ,1973 年。咁你實際上呢就而家嚟講埃及最近嗰個呢，其實好多人都指出，其實美國一定嘅背後呢sorry 啊，係有插手。因為穆巴拉克當政幾十年，其實係親美親得好緊要㗎嘛，美國係大條水喉射住佢支持佢㗎嘛，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專制政體嚟㗎。但係卒之阿拉伯之春去到埃及，卒之呢人民起義就推翻咗穆巴拉克，但係呢就俾呢個穆斯林兄弟會上咗台。但穆斯林兄弟會一定其實就係唔同西方對著幹㗎嘛，基本上啦，雖然其實佢執咗政之後都溫和咗好多，但係始終西方係唔鍾意佢嘅，係咪？佢啲係所謂激進啲嘅回教嘅嗰、那個組織。咁所以到頭來呢個穆西爾呢係民選㗎喎，但係到頭來卒之嘩大規模嘅示威呀、動亂呀，卒之就推返咗佢，咁軍方捉咗佢喎，後嚟佢唔係自動落台㗎喎，其實完全係一個政變嚟嘅，又係一個政變。其實阿央德智利又係政變，但係呢啲呢其實就係西方所樂於見到嘅。咁大家知道啦，佢軍方捉咗佢，其實呢埃及嘅軍方呢同美國呢就梗係千絲萬縷關係啦。你大家睇新聞都記得啦，原來佢長時間呢美國呢係大量嘅財政嘅資助呢個埃及軍方嘅。當其時呢即刻就即係啲人就已經指出啦，嘩原來你美國喺度推返呢個民選總統穆西爾咁即係其實你就唔民主。咁因為佢嘅你支持軍方嘅，美國嗰陣時係咁做啲嘢㗎，就係話我即刻佢跟住嗰陣時本來有呢個美埃嘅聯合軍演嘅，取消個軍演㗎嘛。但係個問題呢，佢嗰啲咁嘅援助呢係冇取消到嘅。 香港人鍾意食鮑魚就出曬名㗎，但係識得煮又煮得好嘅人呢就真係唔多。上日開始食，只要用幾個簡單步驟就可以煮出好似酒樓一樣咁嘅鮑魚菜式，我有好介紹。人民超市大廚即食鮑魚，全部採用係南非嘅鮑魚，再加俾香港嘅名廚烹製而成，成個過程絕對係百分百香港製造。由12头到2头嘅鮑魚任君選擇。人民超市同埋香港迷米會員仲有8元折添噃。訂購或者查詢熱線就係25686811，又或者28927850。我唔講啦，我要食啦。 2014年首部神話動作特技巨獻，白宮輪陷監製，光天猛將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1月9日港美同步，神力難擋。